送给你。 我会哭着拥抱你，我知道不容易。 我在未来等你，赶快上路，不要问有多远。 我会找到你，管他多少次跌倒。 青春而欢喜， 我会唱给你，把这首曾经的歌曲， 我会唱给你， 把这首歌曲， 那天我会唱给你， 在未来的。 时光之京剧谭派掌门谭元寿。 我是谭元寿，谭家快200年了吧。京剧的这个传承啊，始终在我们谭家在这绕。 谭元寿的曾祖父谭鑫培创立的谭派，是京剧史上传人最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谭家历经7代传承，是中国京剧第一世家，他们的故事也被称为精粹版的中国京剧史。 中国到现在为止这么多流派，但是谭派是第一个流派，后来才有什么杨小楼、杨派武生，后来有梅兰芳梅先生梅派，跟谭鑫培同时代的就是谭派。 如今88岁高龄的谭元寿和他的二儿子谭立增生活在一起。虽然谭立增没有从事京剧这一行，但聊起京剧也绝不外行。谭家从事梨园行的第一代是从湖北来到北京的汉调艺人谭鑫培的父亲谭志道，当时正是京剧初步形成的时期。 从他那儿开始算到谭这些人这是7代，不完全是京剧呢，正在往京剧这转，但还没完全脱离开母体呢，还有点就是过去那个汉调、徽调那种乡土音。到谭鑫培这儿，他那一代名伶把这个乡土气息给去掉，用湖广音跟北京音结合，念白唱腔，所以形成现后来的京剧。 谭鑫培对老生唱腔进行改革，广泛吸取了青衣、老旦、花脸各行当的唱法，创立了细腻婉转的心腔。同时他从刻画人物出发，对百余出剧目进行了精心修改、整合、提高，为京剧老生的表演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影响深远。 明年是我们老祖宗谭鑫培170周年，诞辰170多年，而且是去世100周年，京剧界吧准备隆重的纪念一下。京剧是从谭鑫培那开始叫京剧的，谭鑫培之前不叫京剧，不叫乱弹的汉调吧，反正徽调吧，反正说叫什么都有，所以谭鑫培对京剧的贡献特别大。你现在可以，他有他的唱片，你一放他的唱片，你现在一听跟现在唱的是一样的，

人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扬青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心中总前进，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情，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转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预防感冒的办法。首先说，感冒是世界上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病种，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或多或少出现过感冒的症状。那流行性感冒是感冒中一个特殊的，不是普通的感冒，但是它比普通的感冒要重得多。流行性感冒呢，简称就是流感，它是由流感的病毒引起的。这流感的病毒没有普通的感冒好办，所以流感有一个特点，就是传染性很强，程度比较重，发病比较急。你看得了流感以后，突然就怕风怕冷发烧，而且发烧的温度还挺高，很快就上升到39度甚至更高，同时伴有浑身的酸疼，头也疼，流鼻涕、咳嗽、吐黄痰等等等等一系列症状来得比较突然。所以流感的特点就是程度比较重，传染性比较强。 而且这个流感现在已知的是，它不仅在人类的范围内传播，它还会在动物、家禽等等这个范围内传播。那其实它的传染性强，主要针对的就是一种弱势群体，就是体质比较弱的人，老年人在这个范围内流行的多。因为老年人啊，他这个体质耗伤了，体质差的人呢，抵御不住外面的风吹草动，所以这两种人群都是比较容易受感染的人群。那为什么在青壮年的这个人群里边流行率就会低一点呢？就是因为他们抵抗力要强一些，那也就是说这个抵抗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真正到了有流感的时候，那有的人呢选用的是什么呢？是戴口罩啊，戴围巾啊，穿厚的衣服啊，勤的在家里边做清洁啊，开窗通风啊。我们说这些都只是针对于这个流感的一些防护措施，这些呢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只是起到了辅助的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人的免疫力。那针对于这个流感呀，古人和现代医学选的是两种不同的办法。那也就是说古代医学跟现代医学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现代医学呢选用的办法是定点杀灭，比如说出现了流感了，症状都齐了，好，他得分析化验，发现了哦，这是一个什么 NH 几几几的这么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好有四条腿，还长了一个尾巴，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病毒呢怕哪种哪种药物，好，专门就选用他怕的那种药物去定点杀灭。这个是现代医学的思路。那现代医学的思路要想定点杀灭这个病毒，它就有一个前提，第一你得去认识这个病毒，就像刚才说的，你得认识这个病毒几条腿啊，是不是啊？这尾巴长不长啊，这病毒有没有翅膀啊，生活习性当中喜欢什么呀，怕什么呀，哎，你都得了解，你只有具体了解了，你才有杀灭它的可能性，这就是定点清除，这是一种对抗的办法。那也就是说你怕什么我就用什么来杀灭你。那现在呢对抗这种办法效果越来越差了，大家已经看到了，真正到了流行性的时期，好多人吃药打针是吧，哎，挂吊瓶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选上了，那实际上结果就是现在的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它越来越不怕人类发明的这些药物了。那就是因为刚开始第一轮它没顶住，很多的细菌病毒遭到了杀灭，但是接下来的它繁殖出来的后代生命力是越来越顽强，越来越针对于这个药物产生了耐药性，所以那个定点清除这种办法实际上刚开始有效果，到后来就效果越来越不突出，所以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它的生命力会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药物逐渐都淘汰了，就是因为原来效果特好，现在效果越来越差。我们原来应用的土霉素也好四环素也好等等等等，很多药物逐渐就淘汰了，必须得升级换代。为什么要升级换代呢？被迫的，是因为细菌病毒已经升级换代了。所以这个好像就是人类发明药物在和细菌病毒的进化在赛跑。那现在人类发明抗生素抗病毒的药物的速度明显比原来慢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细菌病毒越来越强大，它所惧怕的东西越来越少。实际上我们说细菌病毒比人类更早的来到这个地球上，它更熟知地球上的气候变化环境，它更熟悉，所以它实际上应该算是地球上的主人。而人类呢是来到地球上才几百万年，明显的人类是算客人一样。那也就是说如果比适应力的话，细菌病毒比人类更具有生存的适应能力，所以要想把它们杀灭光就不现实。还有一个就是人身体上的细菌和病毒它的数量比人身体所含有的细胞的数量还要多，多十倍之多。那也就是说现在只能够让人和细菌病毒共存，这是一个现实，所以你想把它们都杀灭光这条路基本上走不通。所以可以看到这条路现在越来越走不通，所以 过去的古人中医学是用自然的办法解决问题。那那个时候人得了流感怎么办呢？他们不认识细菌，不认识病毒，甭说看不见病毒长几条腿，长的尾巴是长是短，就连细菌和病毒他都分不清楚。那古代的医学是怎么解决流行性感冒这个问题呢？因为同样有着社会的存在，同样受到了流行病的伤害。因为你人类他得是群居的，都居住在一起，甭管是村也好，是镇也好，是城市也好，那同样有流行性的这些疾病，你看不见细菌，也看不见病毒，因为当时没有显微镜。那古代的医学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实际上古人是应用了自然规律来解决流行病的这种问题。什么自然规律呢？这个是人的一种本能，人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就是凡是不是我的东西我就给它扔掉。所以当这种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进入人的身体，甭管是病毒，甭管是细菌，或者是别的生物，衣原体、支原体等等等等，那好，你进来了，只要身体能够感知到这个不属于我，它就千方百计的要给它排出去。怎么排呢？在表面的就出汗，在那里边呢就通过吐，通过泄来排溢，甚至有的是通过血往外排。怎么排呢？有的病会长好多的血点，会出现嗓子肿，然后通过破溃把这些东西排出来。那也就是说，我不管你长什么样，你长得好看也好，你长得丑也好，你长三条腿，你长四条腿，你长几条腿跟我没有关系，你不属于我，我就给你排出去就完了。所以这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你再进化我也要给你排出去，我也不想杀灭你，你只要从我身体里出去，我的病就好了，就完了。所以这个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古人发现了这种自然规律，古人发现了人体的这种本能，所以古人是用排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一旦不属于我，我就给你排出去。所以为什么有的病出完汗了就好了，烧也退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吐痰了，原因就在于把这个有害物质排出去了。你要杀它呀，那没完，对不对啊？所以排出去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不会触及它，让它产生变异。那如何去排这个有害物呢？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体必须元气充足，因为往外排呀，它需要能力，它需要能量，这个能量就是人的元气。元气在哪儿呢？元气是在人的肾当中。所以《黄帝内经》有一句经典的，就是肾主外。肾为什么能主管外面呢？就是肾通过元气帮助人，第一，在外面做好防护，第二，外面有了侵入的东西，通过元气把这些入侵的不明的致病因素排出体外。所以肾中的元气才是预防流行性感冒和解决流行性感冒的前提。这个前提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它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所以明白了这种原理，你就知道补益身体的元气才是预防流行性感冒、解决流行性感冒的关键环节。有了充足的元气，一方面外面的细菌病毒不容易进来，第二，即使进来了不容易发病，因为元气在那看着呢，第三，即使发病了，元气能够及时的把这些东西通过排汗、排尿、排便排出体外。那也就是说它在使这个病痊愈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古人并没有选择打针吃药这个途径，而选择的是自身的本能，帮助自身的本能就解决问题。那如何增加肾中的元气来恢复这种本能的抗病能力呢？那就是要有效的补肾，补充肾中的元气。所以从养生学的角度说，从预防的角度说，非常重视补肾给身体带来的变化。它可以强壮身体，增加人的免疫能力，它可以让人达到自愈的一种能力。那既然这个肾功能这么重要，那就要去有效的补充。如何达到有效的补充呢？那就是在草木制品的基础之上再加用血肉有情之品，这样就能达到补肾的力度强，补肾发挥的时间持久。 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古人首先观察到海狗就是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哺乳类的动物，它能够在零下20度至零下40度的恶劣环境中生存，那就是说一般的风啊、寒啊、暑啊、湿啊、燥啊、火啊，对它来说不起作用，就是因为它体内蕴藏着充足的元气，能够抵御恶劣的环境。那流行性感冒实际上就是外边有点风吹草动，对不对？它才进来的，所以能够抵御外界这么恶劣的环境，那就说明它生命力顽强，免疫力充足，说明它元气充足。果然服用海狗鞭以后，能够感觉到精力体力充沛起来，能够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免疫能力增强以后，就是元气增加了给身体造成的第一体力充沛起来，第二就是对疾病的抗病能力增加了，第三就是得了相关的出现的问题以后，把这个有害物质排出的过程加快了。正是因为海狗鞭当中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所以它能够比草木制品更快的修复肾功能原有的损伤，把肾补充到一个能够达到抗病能力的一个水平。那正是因为血肉有情之品有着好吸收的优势，所以它对于增加人的免疫能力，增加人的精力体力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遇到了流行性感冒的季节也不要慌，通过增加自身的体质，改变自己的免疫能力，通过有效的补肾，完全能够有效的预防流感的发生。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呀、啊，是有些症状啊，千万不能够忽略了。有时候啊，一些大病呢，很容易啊，跟小病啊混淆的，那么最后啊，导致了误诊了。比如说，第一方面是拿贫血来说，贫血的类型是有很多种的，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缺铁性的贫血。那么缺铁性的贫血呀，对于我们一般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来说，你要身体还可以比较健康的话呀，影响就比较轻。但是呢，有的贫血啊甚至很严重的话就危及到生命。那么当然这就是指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贫血怎么办？咱们通过血常规检查可以发现的。贫血的如果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话，一开始初期这个患者的话，血常规的检查往往跟缺铁性贫血患者啊有相似之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注意了，不是上医院就去一趟两趟检查一两次您就放松了，真是由于这些相似的地方容易导致最后误诊误判，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健康危害就很大了，那严重的这个再生障碍性的贫血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生命，所以这个贫血要注意，因为再生障碍性的贫血一开始的时候跟缺铁性贫血是有非常相似之处，而且检查这个一般相似，所以呢咱们有的医生告你过一个月两个月复查，您可千万就不能够啊觉得没事了好了。哎，第二方面呢，眼睛干湿，眼睛干湿啊，眼睛发干发湿了，哎，不是你平常时候啊，我们岁数大了，用眼过度了。好多呢，这个女性朋友更年期40岁以后的话，用眼的强度啊，实际上啊没有明显的变化，可是眼睛呢也是出现干湿、畏光、有异物感，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疼痛，很明显，而且眼睛还反复的出血。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千万要注意，这不是眼睛的问题，而是什么？可能是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呢，继发呀，这个干眼病的人数啊，可以达到50%的人。所以说，如果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人呢，他眼睛啊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干眼病呢，它是一个干燥综合症。这个一开始出发的这个症状啊，也是眼睛干湿和口腔干湿干燥，所以呢，很多人以为啊，这是上火了。这体内上火了，或者因为天气干燥了，喝水少了，你就不能自己这么解释。因为这个眼睛的不舒服，就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很可能50%的人是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的可能。第三，肩膀疼痛，不一定是肩周炎。肩膀疼痛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呢经常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一般呢都是啊犯肩周炎了，肩膀疼痛。临床上呢有很多因为肩膀疼痛啊那咱们就去看什么看骨科。骨科看完了，医生就叫你转外科，甚至有的就叫你啊转其他的科。有些人肩膀的疼痛啊，是因为肺部细胞的病变，这叫做什么？肺外的症状，不是肺的症状，而是在肺的外部的症状，就肩膀疼痛。肩周炎早期疼痛啊，不剧烈的，而且有一个固定的压疼点，短期很少出现疼痛啊加剧。而如果我们要是肺部有疾病呢，细胞病变嘛，那疼痛感很剧烈，而且没有具体的疼痛点，肩膀疼痛最好咱们一定赶快上医院去检查，拍一个片子啊，让医生给您确诊确诊。第四，口腔溃疡。口腔溃疡的话呀，咱们就是哎呀，又是上火了，是不是缺少哪种维生素啊，这才口腔溃疡啊。口腔溃疡有良性的恶性的分，良性的口腔溃疡最常见的是复发性的口腔溃疡，发病率呢一般呢占到这个口腔溃疡的人数啊就是20%左右。那么轻的症状一般呢有两三个，甚至就一个溃疡的这个点儿，直径是1厘米左右，愈合以后不留疤痕的。重的话呀，可能呢大于1厘米，愈合以后啊就是会留下疤痕。那么在这个中间，口腔溃疡有良性的、恶性的。恶性的口腔溃疡主要是口腔啊、细胞啊出现了变化了。常见的呢就是舌头啊、黏膜呀就出现了细胞病变。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全身性的疾病， 最早啊表现也是口腔溃疡，所以这个千万要注意，有一些血液方面的疾病也是表现出来啊口腔溃疡。另外呢，干燥综合症、带状疱疹，甚至是自身的免疫系统的缺陷的疾病，都可以出现呢口腔溃疡。对于啊每年呢有好多次出现口腔溃疡的，而且是全身不舒服的，咱们应该赶快上医院去啊检查呢确诊。第五种情况呢，就声音的嘶哑。这个声音嘶哑往往好多人认为是慢性的咽炎。那么很多的人呢嗓子经常不舒服，声音嘶哑，特别是啊经常抽烟的人。那么很多人是因为声音嘶哑而发现了咱们肺部的疾病。因为肺部疾病啊可以导致淋巴结肿大，它压迫到了喉返的神经，就会引起声音嘶哑。一旦呢咱们如果出现呢这个声音嘶哑的话，而且是啊不是因为感冒嗓子疼扁桃体发炎呢而出现的声音嘶哑，咱们千万要赶快上医院检查。尤其是抽烟的人，抽烟抽得厉害的人，这很可能是肺部的转位性的变化。第六种是龋齿，就是虫子牙。虫子牙倒不一定是牙齿的问题，如果年龄过了40岁的妇女的话，以前牙齿很好的，可是短时间内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虫子牙，千万不是因为糖吃多了或是刷牙呀不干净，甚至啊还可以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这个虫子牙，叫做苍龟玉，就玉齿啊就一大片。这样的人呢大都是因为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就是说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呢特别是在这个女性更年期以后啊会出现。频繁的出现呢这个龋齿，因为口腔内啊过于的干燥。一般是呢年龄40岁以后的话就会出现，女性偏多，各个器官组织都可以出现干燥的同时就还有自己有疲劳的感觉啊，那么实际上呢整个这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干燥综合症才造成的。所以今天说的这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啊就是一些啊小的症状，但是您千万要知道，这些小的症状啊，很可能背后是隐藏着呀、这个比较大的疾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咱们自古至今啊把它作为一个上上品。灵芝谁都知道是个药食同源，实际上它本身啊就是一个正菌的多孔的菌科的这个植物。神农本草经记者灵芝主胸中极益心气补中正智慧不忘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那为什么灵芝啊古人就对它有那么好的一个评价呢？实际上就是在于灵芝啊它本身啊具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性味甘性平，归心肝肺经。灵芝可以补气安神，止咳平喘失欲，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神疲倦怠，气短乏力，心脾两虚，血不养心所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肺虚气弱，咳喘不一。所以说 咱们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在我们体内的整体调节局部改善，很多的一些老年性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发生作用，发生了咱们也让它这个发展进展呢就缓慢一些。《本草纲目》上记着灵芝可明目、补肝气、安神、益精、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通九窍、耳聪、明目、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益肝气、益胃气。而且呢，灵芝除了它自己含有的灵芝的有效成分以外，还含有我们人体啊营养必不可少的这些营养元素，氨基酸啊、维生素啊、长量元素啊、微量元素啊。尤其咱们老年人的话，咱们消化系统的这个消化吸收啊，必然是不可能跟年轻人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能够真的吸收到我们人体必需的这些营养元素啊，多打折扣。那么灵芝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的东西啊，就是补充你日常的膳食结构中间的一些不能满足的地方。那么灵芝的这些有效成分，尤其是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咱们都知道，对于人体的整体的一个维持我们体内的内环境的平衡，我们体内的每一个生化反应都必须要有一些微量元素的存在。要不是微量元素啊，作为酶的一个组成成分，或者是酶的接活剂，那么维生素呢作为啊一个酶的辅酶的作用，酶光有酶不起作用，一定要有辅酶存在。而这个灵芝补充了我们这些人体尤其是老年人呢出现的问题，那咱们一般的刚才谈到的一些比较小的这个症状啊，可能也许就不出现了。咱们能够了解了一些小的症状的话，要预防大的疾病，咱们重视了，那么这对您的健康还是非常有用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8年10月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里，孩子们跟往常一样来到饭堂。午饭是常规的豆腐、青菜、白米饭，孩子们有秩序地排着队等候着。小志凤刚领到的米饭还没来得及吃，突然院子外面的警报声响了起来，小志凤和小朋友们一起冲出了屋子。这一天，他和同伴们并没有被带到平时躲避的防空洞，